好，欢迎到我他餐呢聊，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天2024年10月23日星期一，就我哋我他餐呢聊年尾算鸠数时间， 老举埋年啦，咁 系啦， 上年就冇因为忙就冇搞到啦，咁啊今年就又搞翻啦吓，咁啊， 咁今年咧算系几各种意象都几风起云涌嘅。咁嗱，先講喺開始先講下挑選新聞所謂十大新聞嘅原則啦。我純粹就咩，純粹我個人有興趣啫。 我冇數到數目有幾多啊？純粹就係我諗到幾多個就叫我挑咧，就係嗰啲比較長時間跨度比較大。因為我哋新聞講嗰陣時咧，通常就係當下呢個禮拜發生咩事。咁有啲連續跨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嘅事啊。咁你要逐個嚟挑，追住嚟講。咁有時我哋講完。跟住先發現，佢又有進展喎，咁可能係專題同新聞混合咗起嚟。咁 你嗰啲連續劇，你嗰連續劇，我係單集 TV special 嚟啊嘛。 啊，咁啊，所以我哋咁啊挑戰啦，咁先挑選啦，咁樣好。 咁好啦，入正題啦，因為好多嘢講。首先一開頭你講先啦， 就係今年嘅大家一仲有大家就見到畫面啦嚇，咁啊，我挑邊個版本其實係順手嘅啫，冇特別咩意思嘅咁樣。咁啊，第一單咧就係第一年1月1日， 系啦， 即係令和啱啱 冇有啊。 令和六年一開始就日本嗰邊就各種事彈咗一大堆啲都幾大鑊下，其實每一單都係大鑊嘢。 首先能登大地震，然後因為能登大地震牽涉落嚟嘅撞飛機事件，跟住年中又有一次地震，不過嗰次就叫有驚無險。 好似係4日定6日，啊，都係好短時間又能登地震完之後又地另一個地震咁啊，然後 我最記得就係因為嗰日我係一路開緊工，一路睇見新聞就哇唔係啊嘛，即係個手機 app 嗰個地震速報咧響到炳爆我，哇咁勁咁震啊，6.7、7.8去到好誇張，我嚇到即係嚇到瀨尿。結果而家係本中係仲係處於後市嘅， 仲未執完啊。跟住仲要係講，因為嗰陣時係朝頭早，因為好多人喺2024年結婚啊，要喺另外呢個結婚，所以1月1日上晝仲係一大慘，即係咩呢個星期一結婚，嗰個星期一結婚咁樣。 係啦。 咁但係跟住晏晝就已經話同佢大地震，跟住第二日同你講撞飛機，跟住同你講呢個老抽斬人案，啲人話哇意思，跟住第4日咧就係唔記得邊度地震啦，即係另一個地震冇咁大，5級嘅啫。即係我問，哇！你日本咩鳩事啊？成個2024年，我哋好似係有個專題都有講到。其實呢個我哋而家要回顧嘅大部分新聞都好似有專題嘅咁樣嘅。 總我嘅結論就係、是，風水唔好， 即係某人嘅問題啊。某 即係流年不利啊！真係陰我啦。 某人腳頭唔好啊。 係啊，真係即係咁講啊！即係腳頭唔好啊！真係 攞佢 唔係因為咁邪啊！ 啲嘢入 今年真係日本人。地震兩單嘢，好有另一單到之後嗰單就叫有驚無險，小事啫，係、都係嚇到瀨尿，話會關西大地震咁嚇到啲人，哇搶曬嘢咁樣，結果好在叫做唉縮口氣 嚇咁啊， 好啦，跟住就係 呢大件嘅死人冧樓之後，誒唔好意思，都係死者位先啦。 咁咧就講咗一啲就係、是、嗱，咁、死咁人即係個個擺咗就走噶啦，就咁我就講啲比較大件事啲啦， 特別重要啦，咁樣直接 重要啊。首先就係鳥山明急逝啦，就大家冇估到咁年輕就走咗嘅，60幾歲。咁就佢龍珠大波嗰時仲未播，咁突然間就走咗，結果Dragon Quest 三巨頭咧走正或者紅一個。 即 係另一單咧就燒咗頗耐嘅，就是、石田中小姐作者自殺，就燒咗幾耐時間噶啦。搞到你又係你咁 hea 嘅搞到。 你跟住順序，你俾我講翻鳥山明先，我仲未講鳥山明啊，大佬。咁啊，鳥山明嗰邊咧就我哋有個專題嘅，雖然個專題主要就係講翻佢啲嘢啦。而家睇翻咧就係嗰陣時其實講咗好漏咗好多好多嘢，但係在場就即係嗰陣時我哋純粹就係臨場爆肚咁啊，大佬心知噶啦。咁唔係講咗好多，但係都係講一啲大家心入邊馬上記得嘅嘢。其實嗰啲係最可以叫就係最深刻嘅嘢，因為我哋係冇稿嘅狀況之下，腦入邊已經馬上。 冇需要嘅咯，其實呢樣嘢即係有時我又唔係話即係做 wiki。 咁咧仲係好多啲關阿廖三明相關嘅嘢，我哋都冇睇到。但係嗰個禮拜基本上都係廖三明特濕時間嚟啦，即係新聞又係報啊，跟住其他都係，因為畢竟係好少一個作品係全球咁大影響啊嘛，所以係真係全世界報，英國呢邊都報緊啊。我好少见有日本人死在英国这边有报的。 鸟山明他是手冲治虫之后全世界最红的漫画家。 唔係偉大，我唔敢講啊。但係以人氣嚟講，佢應該係廖手風潮之後最偉大、最紅嗰、那個。冇人票，冇個其他噶啦。 咁啊，仲有另一個都係大寓所啦。咁啊，不過就係、是日本嗰邊比較多啦。咁啊，大山 Loft 咁。 係啦，咁哆啦 A 夢嘅聲優。咁佢就佢大家其實預咗，因為佢失智症之後，其實都有拖咗段時間。其實大家都喺做好心理準備㗎啦， 做好心理準備，因為我哋講緊係十幾年前就已經話知佢開始要有失智症嗰啲嘢，但係佢唔係嗰陣時啊，佢嗰陣時仲係有繼續做緊嘢㗎。即係佢喺叮當嗰邊退休，佢亦都係因為咁樣啦。所以叮當點解會換聲優，其實係因為佢嘅問題，佢配唔到落去。可唔可以叫配唔到落去？總之佢身體開始有問題咯。 唔係，其實都預咗嘅，因為佢叮當佢一播落去，但係聲優唔可能永遠噶嘛。係 啊， 咁佢換 嗰陣時就換咗誒，咁啊跟住仲要呢個新大雄的恐龍啊，開始啊，嗰、那個係佢嗰陣時接棒噶嘛。咁係嗰個好多年前嘅，其實已經係 好多年前啦都。 而且嗰陣時之後佢未退休嘅，佢後尾先配黑白熊嘅。即 係嗱，好簡單就係、是。当年配阿纪安嘅木村郎仲未成年，因为木村郎十而家红到爆啦，咁耐计咁耐你话几耐啊？ 系啦，嗱，叮当降板之后，2005年嘅时候，你已经系廿年前噶啦， 廿年前啦， 睇我都唔有印象，即系后尾再先配黑白熊咁啊嘛。 不过佢嗰代声优里面，其实意外地系仲有几好几位系绝重点咩现役嘅。首先就系、是、其实系呢、這个除外话就系、是。宇佐间道夫其实而家仲系开紧，仲系演绎中辈，因为配啲旁白噶。佢九十一岁啦，今日 佢2005年去交接噶嘛，2010年 口中 原 大山前代系， 仲配紧，所以咪变成就系、是、好似我哋啲三廿零四廿岁嗰啲就会讲叮当，啲廿零三廿岁嗰啲咧系讲黑白熊噶，即系咁啦。 所以我最即系嘅感觉就系、是。宇佐間道夫口中裏面嘅大山善代係落不站嘅，即 係 佢係可以叫即係有時啲聲優即係希望呢度嘅呢超級大寓所長命百歲啦。好啦，咁就老人家就 人就唔係真係好重量級嘅，因為啱啱跳咗講啦，咁啊 係啦， 人 就燒花就花生就好大攤，就係失事田中小姐。 引起一些我哋預想以外的軒然大波，冇想到大家咁大反應嘅，主要是、啊、大家不知嘅原來，即係 應該咁講都係嗰句咧，結論就是不用咁認真㗎，原作者你認真你就原作者對於你自己作品被人動劇化，認真你就輸啦。總之夠錢收咗，夠錢滿意就唔好理佢啦。 我唔記得個罪，我唔記得對象係邊個啦。總之喺年中的時候，有另一個人咧係有講係有類似嘅狀況嘅，就係、是、亂咁搞佢嘅作品，結果佢係停更抗議。咁我覺得咁樣咪合適少少咯，唔使攞條命嚟玩噶嘛。 同埋就係、是、而永遠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嘅作品俾人改編，就等就講嘢就係你賣仔木魔頭呢、這個我唔知講幾千次啦。你認真你咁認真你又激心。跟住對方又覺得麻嬌煩，咁大家冇癮，不如索性唔理佢、 嗯。 或者好似阿桂盈王咁樣，哦嗱，等到佢陳朱羅幾前嘅兵名俾人動日劇化，咁佢好開心啦。佢執講真，佢係咪真係照原作改編？夠理佢咩？ 咁當時就小學館同電視台嗰邊都各自話要搞個獨立調查。咁話要啲咩啦？咁樣亦都係後尾佢同作者嘅另一套作品後尾嘅日劇化都係延期咗嘅，即係既然起因係因為佢改編改到五顏六色啊嘛，咁佢就暫時間暫緩咗，但係冇引起個咩後續影響。難聽講句就係最後咪係咁嘅死款，佢所謂嘅調查報告都係喺度推卸責任。 我從來都話一句啦，自殺係從來唔會對任何人有影響嘅。喺日本嚟講， 係日本真係 啲人自己以為自殺可以令對方死啫，依係冇可能嘅，喺日本係冇可能嘅事嚟嘅，依係多餘嘅戇居。 日本呢個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咯，即係佢只能講呢個死症咧，唔係一個人，唔係一個難聽講句就係唔係一兩條命可以搞可以改善嘅，即係 好多條命都解決唔到嘅，所以算數。好啦，咁跟住。咁又講下啲就真係英年早逝啦。首先就係啲好突如其來嘅，就係、是、朱古力美。咁就係 佢喺佢系真系唔知点解突然间走咗，甚至系知喺佢走之前一个月，佢仲帮喺个画展，永耀画展出现过，画张喺里面啲签名版画咗张图嘅。咁、突然间走咗就系好人系震惊嘅。另一个咧就系、是、都系算系中年中佢又唔算好特别年轻啦，但系从野太纪就中风，咁就冇嘢讲啦。因为佢依年五十几六十岁咧，呢个时候一中风就真系随时走得嘅。至于长病嘅情况就系阿田中敦子。咁啊，小佐咧，其實有人講話，就佢其實捱咗一年噶，頂咗。但系咧，就佢一直都即系叫做咩大病開工。咁佢最後喺電視播出嘅作品就係《東尼劍遊記》第四期嘅旁白。咁佢即系佢呢行話仲係錄緊嘅。咁唔計佢角色啦，呢角色可以成幾三兩三年前錄定啲角色遊戲角色，但系以電視上播出就最後一套。而最后嗰、那个我系比较重在意就系孙宪少女萨 Yuli， 佢就又系好突然嘅，因为佢就应该就唔系病死，但系唔知点解啦，我唔估啦。咁就佢因为佢唱咗几首佢唱咗几首动画歌，我记噶，我心记就系 Face Extra 嗰只 ending， 佢种好独特嘅一种冇气，即系叫孙宪啊，即系唞唔到气声音咧，系好特别嘅。咁就 我記憶中，根據佢老公嘅講法，其實係自殺嘅機會非常之高。不過佢既然唔講到明，咁我哋都唔講爆啦。咁樣 即係順便講埋，仲有一個依、這個就同有少少關係嘅，就中山美穗咁係年尾突然離世。咁就佢應該係意外，有人估係熱休克。 啊，即係係沖涼嗰陣時，因為血管突然間擴張，所以看到。所以 天氣凍好麻煩嘅，天氣凍係 血液供應唔到，俾個腦度因此而產生嘅休克。咁 啦，佢就死於意外死身，佢事務所公布意外身亡啦。咁就提到同埋啲我冇提到嘅人，祝佢安息啦。 啊， 好啦，跟住就 一個，仲有一個嘅妖即係唔好意思，大家應我諗大家應該估到啊，因為係啊。阿夫日本咧系搏救咗欧洲嘅，如大家所见啦。啊，即系咁啊，所以 好啦，我哋讲，我哋最亲爱嘅同岛聪大人，点解亲爱就系由 一个死 救 咗死有余辜嘅人啦。 唔系嗱，点讲咧？点解我用亲爱咧？就系 成日见到 佢。如果你经如果你经历过去日本领事馆攞签证去日本旅行嘅时代嘅话咧。你一去到加入港元47楼咧，你一定见到一大张海报，跟住佢因为喺成堆人听讲句就咩，一堆甩皮甩骨嘅你班卡拉苏里面一个阳光少年嘅青年咧，嗰就同老松啦，笑得非常阳光灿烂嘅，咁咧就着草就走几十年，结果喺佢 cancer 最后末期就走出嚟自首，话我就同老松，咁就嗰几日之后佢就即系昏迷状态噶啦，佢自首之后就。咁就走咗，咁都喺经过最后确认之后，真系佢啦。至于喺嗰个榜里面，有一个唯一一个长相似人嘅，即系通缉榜里面长相比较似人嘅人，追冇咗啦，剩翻落嚟嗰全部啲咧，有一个凶神恶煞啊、黑社会啊、走犯啲咁嘅嘢。就同埋亦都叫结束咗赤军，即系叫做咩？日本恐怖活动年代嘅一个最后一个人物咯。因为其他啲一系拉晒，一系就着草继续唔知去咗边。佢系最后一个噶啦，应该有名嘅。而家留翻落嚟嘅全部都系咩杀人啊、弃尸啊、抢劫嗰啲嘢噶啦。 咁啊，跟住就系今年主机就出咗几部嘅，就不过大嘅最讨论最高嘅肯定系 PS5 部啦。 系啦，12万日元。 嗯。 你好似话只要你肯，因为好似话货源非常充足，你肯定订到，你肯定就一定有，几乎啊。但系呢个系几乎嘅啫，因为据说中村有一日抽唔到嘅，我唔知咩咁，我唔知佢抽三年版本定系纯粹普通版本啦。总之佢订佢抽唔到嘅，佢鬼晒咁嘈。 咁可能系大部分要抽嘅人都抽中，咁但系 佢 抽唔到，咁你咪 walk in 买咯，冇所谓，睇两把。 系啊，抗人。 即系 咁， 问题就在于就系重点系个价钱咯，大佬。 12万日元嗱，真嘅，如果而家6000蚊嘅講真就係，如果你砌6000蚊嘅 PC 嘅話咧，你係去唔到依個畫面嘅。但係我覺得6000蚊嘅話，我坐 L 你好過啦。 或者系或者其他 Steam Deck 或者系平机好过啦。反正打到得，好多人就讲打到得啦，使唔使俾咁靓画面啫？ 哦，咁我觉得另一个重点系个价格唔止高，仲要系即系我仲要硬食你嗰 20% 美金定价同其他各地嘅定价。佢之前PS5 出嗰阵时之前 ，PS 系边一批？唔系就唔好意思，冇得嚟一次啊，唔好意思啊，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其实平时我们 podcast 出街呢我是会剪的，但是现在这个呢是一镜到底，没得剪没得剩， 好 了，不要 紧，无所谓。 总之 PS5 出之那时候，在 PS5 铺出之前 PS5 是有加了两次价的嘛，即他说就说这个美金，因为这个 yen 便宜美金贵，所以校正回归什么什么东西去调整回，我那时候已经讲了，喂大佬港元同美金挂钩嘅，你做乜加我哋港元价？即系咁啊，结果又出到嚟， 搞错 啊，799美金啊，大佬啊，就系最惨，唔系799美金啊，系799亿磅啊，条乸星，即系冇 啦，呢、這个就系反正唔系唔紧要，随便加啦，反正我唔打算买。 啊即 系，即系你加几贵都关我，关我鸠事。 个性能上升40%，价钱上升60%。 画面上画，即实肉眼画面上升 零，系近于零啊，大佬。 系虽然你 都要讲嘅， 虽然你逐格去执佢 frame 睇到嘅，但系 冇乜睇到咯。但系佢可以由30 frame 上到60 frame 咯，系咁多噶啦。即系俾人屌捻到开花，即系 嘥鸠气，唉。 好啦，咁啊，跟住讲啲， 跟住轮到咧，跟住咧就八卦嘢啦。首先就系本年度声优嘅最大嘅花生，最大八卦花生就古切不伦大丑闻，依单嘢系搞到一塌糊涂嘅。 直接 最后搞到古切退休啊，直接到即系我从来即系讲嗱，佢同相比讲咧，我对佢比较唔同情，我就比较唔同情佢，因为我对我公开立场啦，我一直都系噶啦，我对呢方面咧系比较同情男方嘅。之前阿达央啊咁样，我都比较偏帮男方，但系呢单嘢咧，阿古古大人你真系唔到老爷，你真系第一就系好心你啦，你出嚟玩你好心带袋啦，男人唔带套，即系无端中出，跟住好啦，搞得大咗个肚又叫人堕胎又乜又物，即系唉，即系玩还玩，唔好玩咁核突啊嘛。 我只能讲呢类例子咧，喺日本真系无人无知。虽然日本以外都有好多好多，但系日本系特别盛产呢咁嘅渣男嘅，只不过系咁啱嗰个人系古古切咁解啫。 即系嗱，唔系唔俾你玩，即系我成日我讲咗唔知几多次啦。嗱男可以玩，女都可以玩，唔好出事就得噶啦。你唔出事，即系弯就系大开大央咁样。你阿 Lisa 肯原谅佢嘅 ，OK， 即系因为你两夫妇嘅事，我几时到咧？即系嗱，啲人成日闹咗道报歉，喂，咁作做木希原谅咗佢，关系卵事啊？你外人关，呢个系佢老婆问题，关系咩事啫？咁 Lisa 原谅咗达央咯，咁轮到你班外人阿芝阿庄咩啫？但系你搞到搞出大头发，又大肚，又其他嘢，咁又大问题啦。即系你唔即系你唔好搞到啲第失出到啲好严重嘅问题嘅话咧。純粹不倫的話咧，依方面其實我覺得 OK 嘅，即係我覺得 OK 就係唔係好大件事啫，無謂燒咁冇嘅燒咁耐啊。 或者咁講啦，所謂嘅不倫即係其實即係第三者啦，即係嚴格嚟講咧，就佢哋三個人嘅事嚟嘅。 係啦，即係好似阿孝哥咁樣，佢一腳踏咁多船。如果對方唔搞，如果佢搞，如果佢老婆收貨，其他女人又唔走出嚟亂咁講嘢嘅話，咁係佢個人問題啫。 啊，我認為個問題就係你不倫還不倫，你其他嘢你唔好做到咁渣。另一個重點係佢用個角色去點講啊？佢有啲玷污咗個角色咯。雖然我唔係好 care 個角色，有人好 care 啦，安室啊， 算啦，而家就我反正有句，我从来唔关心安室透呢个问题嘅，因为呢个问题，因为青山刚昌问题，唔关系我问题。 讲翻当年啦，即系唔系当年，当时我哋都讲啦，即系宅圈基本上咧做主要做嘅嘢就系攞佢啲角色嚟做嚟打，即系安室透有安室就算小事啦，主要系阿布啦，仲有呢个色飞红马啦，即系佢哋攞佢哋嚟攞嚟做 letter， 主要系咁样咯，反而唔系话关心佢到底如何那样，即系 唔关心嘅呢啲嘢。 毕竟佢咁叫多嘢可以玩， 同埋一样嘢系，唔通我要关心佢搵冇公开咩？佢讲真，佢以佢嘅身家打跛脚得啦， 最终佢退休咪退休，你反正佢都差唔多年纪噶啦，七啊岁。嗱，我唔系讲应声优啊，喺日本嚟讲，七啊岁差唔多退休噶啦。我记得佢其实法定系65岁退休嘅，但系。政府有个要求，就要求70岁以前，如果佢依然要工作的话，公司系有义务要帮佢嘅，即系要陪佢做。 同埋就 系 声优，同埋80-90岁仲开紧工嘅声优，我随便数一堆啦。 你冇下下都攞嗰啲嚟讲啦。总之一般嚟讲，佢啱啱好70岁就应该系日本嘅退休年龄嚟噶啦。 咁样有个唔通佢担心佢冇饭开咩？佢又冇瞓，佢都唔会瞓街啦。佢咁佢有咁多嗰啲版权嗰啲嘢接 job。好啦，咁就跟住就系本年度最长篇连续剧， 几乎系由年头到年尾咯，因为只 game 咧就年头出嘅，即系出嗰阵时就好鸠红啦，卖咗好 Q 多。问题就系嗰阵时就嘈紧啊嘛嗱，嗰阵时佢话喺度。当初呢个老友，呢个唔系暴友，呢个扑克网公司嚟噶。扑克网公司嗰边就话：，我哋而家我哋知道有件咁嘅事啦，你班人好卵烦，我哋而家查紧，你哋收声。呢个新闻系咁，呢个公告系咁嘅意思嚟嘅。唔代表佢唔做，咁大家都知啦。而家时间翻翻嚟就大家都知佢最终系真系可以，真系告咗啦。咁但系就佢告完之后又引发各种问题了。因为当初就系讲紧，喂，大佬，你啲人似啫，冇话系咩，即系冇话系，即系有人就讲啦。我哋一路再澄清一次啦，唔紧要，即系好彩仲喺度。即系佢又话佢啲嘢贴，话佢啲嘢可以叠图啦。而家我哋有，张图冇 Q 咗，算啦。咁嗰阵时叠系叠啊，系叠唔喐噶，其实，即系咩啊？我呢度。直情俾埋嗰个嘢佢睇啊！嗰阵时我系睇嗰张图嘅，我亦都好肯定佢顶点图系贴唔到，系好似好相好相似，但系唔一样嘅。即系 系你知道嗰、你知道差咗边啊？但系实际上你真系要嘈嘅话咧，系有得讲数嘅。 呢个嘢根本就唔系真真正正个嗰张模嚟嘅，即系啲人、有人攞住呢啲咁嘅图去话佢咩？话佢。跌到圖啊，唔係跌到帽啊，唔係圖添啊，跌到帽然後咩啊嘛？但係其實咧、你睇翻啦，用唔鬼用？你睇翻張圖啦、其實唔係一樣嘅，個頂點係唔一樣嘅。你就只係相似啫嘛，你唔可以話佢係一樣嘅。你因為你做翻個一模一樣嘅帽出嚟，然後話佢相似，呢、這個程度唔可以叫跌到咯，好老實。仲大鑊過你嗰啲二次元，唔會叫話鬼絲圈入邊好中意話啊邊個跌咗圖啊，然後嗰啲紅藍圖，跟住跌唔起嚟啊，有啲係有部分啦。我哋講嘅通，即係我哋攞嚟做新聞嘅，通常都已經真真正正跌得到噶啦。但係咧有啲我提都冇提過嗰啲咧，就係呢種啦。咁樣係完全跌唔到啊！你都話佢跌得到，係咁樣，係咁樣嘅情況係比較多嘅。嗰啲我哋好少提。咁佢你先可以話佢碰瓷咗你。或者抽水心分拉低，你中意点叫啦？但系你嗰下净系用呢样系告唔喐嘅，所以结果咁啊两间啦，喺呢个比较早少少嘅，其实都差唔多时间嘅，就同 Sony 啊嗰啲 Apex 即系 Sony 啊第一名噶啦吓，就系 Pocket Pair 即系幻兽拍卖公司，咁啊整一间公司出嚟去搞呢样啦嗰样，包括呢个上 PS 嘅叫做嗰边咯，咁但系。你如果淨係呢度咧，都好似啊高歌猛進做得幾好，然後又剩咁啊，結果咧就係路人出手了。 即係我去你一路扮一路當自己係獨立公司，咁就因為我算咯，即係賺開隻眼閉好咯。你同 Sony 搞埋一堆，咁我就開鳩你多啦。咁結果咪要改，咪更新。 咁啊，佢主要有三个专利号啦，自己睇啦。咁但系这个就引发咗真系都几两极嘅反应，而且个两极系讲紧东西方两极。咁我哋新闻定专题我唔记得咗啦，都有提过啦。就一方面就系惊 你用專利去告人，而且嗰幾個專利都並不是特別地罕見嘅，好多人都用緊嘅。如果你咁樣告，可以喐到好 Q 多人，咁佢哋會擔心老任會唔會係咁樣做。咁我就唔擔心而家嘅老任會咁樣做，我全大家都唔會擔心嘅。咁問題就係你唔知佢往後如何啊嘛，即係人會變樹會圓。咁呢一刻嘅老任，我非常相信佢唔會咁樣做。咁萬一就真係萬一啫，萬一間公司或者個專利落咗喺其他人手上，咁點算咧？有咁嘅機會噶嘛？你呢個世界，咁所以有啲人就好擔心。咁我啊覺得老任死都點講啊？又因為調翻轉講啦，老任曾幾何時爭少少就係微軟旗下嘅公司嚟噶咯？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單嘢啊？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啦。 咁萬一佢真係賣 Q 咗俾 Microsoft 點算咧？咁 Microsoft 就打橫行噶咯，所以呢種嘅先例咧，先開咗咧，係真係幾危險嘅。但我相信老任唔係去做乜嘢，佢純粹係因為佢用畫面侵權或者咁嘅形象啊嗰類嘢係告唔喐嘅版，即係所謂嘅版權告佢唔喐啊，所以就用專利去告佢，係咁樣嘅。咁呢個就真係睇你點睇嘅啫，即係問重點都好在於你信唔信任佢老任。一咁啊，跟公司。我只能講你建立於信任係好危險嘅事。以前嘅 Google，大家信佢就話可以俾資料佢啫。而家 Google 你仲信唔信佢啊？就咁樣啫嘛。所以係睇觀點與角度問題啦。咁啊，個後熟就係熟咗咯。即係咁， 即係有啲嘢無謂，即係我唉算啦。即係講個俾就大家俾面嘅啫。有啲嘢你稍為自重下，咁大家咪唔出聲咯。你玩到咁盡咯。逼人，你佢逼我反你台啫。 啊，咁你有個好得意嘅嘢就係、是、咧，就係、是、呢條路有啲似白貓嗰條路啦。先唔講佢前面如何那樣先，我覺得白貓係惡劣好多嘅，老老實實。不過就結果咧就係、是、白貓最後嘅結果係改佢專利相關嘅嘢，撤銷佢嘅專利申請，賠錢了事。咁 game 仲喺度行緊，只 game 依然冇下架性。咁而家佢應該係行咗其中一步，就係、是。改同佢專利相關嘅嘢，咁即係我之前分析過啦。咁因為專利實際上唔係佢真正正要告嘅部分，咁所以老任如果真係要煮死佢嘅話咧，你依然係會諗辦法去煮死佢嘅。就算你而家改咧，都只能係減賠少啲嘅啫。咁但係佢亦都有機會咁啊，大家一人退一步咁啊，算夠數啦。你知衰仲點係？你知衰。老任就相對比較放，即係話放鬆少少嘅，唔係下下都要釘死佢啊！除非係 日本人，依係日本用法。總之你就咩，你俾下面我，稍為讓下步，咁我咪 OK 咯。你冇即係無謂揸到咁盡，即係日本人從來都係依係日本公司文化嚟嘅。你俾面我，我俾面你，咁多年嚟都係噶啦。你唔俾面我，工聯同 Sony 搞埋咁樣，我咪開你刀咯。咁你而家讓咗步落，咁啊 OK 咯。 咁因為都係講翻佢啱啱俾人告嗰陣時，就一開始就講到好臭串噶嘛。結果一見律師信就即刻就話：，你哋大公司欺負我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嗰種嘅態度啊。 跟住次次啊，成班獨立公司去抽佢水咯，話你都叫獨立公司，你都叫小遊戲獨立公司，唔係啊嘛？我哋就係、是。 咁啊，結果就俾人即係一個咁嘅小物臭，俾人串就抵死噶啦。咁啊，老任會唔會有咁樣就放過佢咧？其實有啲機會嘅，唔一定。 佢同白貓唔同嘅，因為之前我依個唔講啦，白貓咁耐。 白貓嗰邊就賠咗唔知幾多億，幾多個億啊嘛。但係呢度佢求償1,000,000啫喎。 純粹叫做咩？ 就正式 嗱，象徵式被警告下你嘅啫，即係叫冇玩咁串嘅啫。好啦。咁嗰一間就真係執咗粒啦，但係大家知道依個咧就最完全咩啊？掉咗鹽叫做咩？嚟流葬咗好多年噶啦， 即係植物人走咁耐，而家終於掹口啦。先講佢中間其實一路有嘗試去救過佢啊。 嗱救，但係咧問題就佢公司老四出救四張又有醜聞，諸如此舉人精怪大堆，結果最後頂唔順，唉，走去死啦，救嚟嘥又廢。 咁暗嘢其實抌咗好多錢落去噶啦，已經。 但係點救救唔翻？咁暗嘢最後就咩啊？將嗰啲。作品嘅版權收翻曬先，然後有個背後，然後再話明啦。嗱，啲版呢家嗰堆嘢版權係我嘅，同我啲咩街市乜乜啊、鳥取嗰啲嘢全冇關係噶。嗰啲嘢我嘅， 即系依嗱，关于佢同田家史嗰啲人嗰啲恩怨情仇就唔讲啦，依、这个请睇青之盐啦。 嗯， 青之盐其实讲咗唔少关于家史草创时期咧暗嘢啊、赤仔后尾嗰啲，算唔算系恩怨咧？即系嗰啲诶唔啱眼嘅嘢都有讲过嘅。 嗯， 咁依个就咁佢亦都收访问我讲过啦，咁就唔拍唔理佢啦。 总之呢单嘢好耐之前已经系离流状态，即系半死不活咁样噶啦。即只不过佢一路都揸住加纳史除咗 Alpha 以外嘅版权，因为好早之前为咗救嘢啦，为咗救间嘢啊，佢已经将 Alpha 版权卖鸠咗俾暗夜啦。咁暗夜系用佢嚟赚咗唔少钱啦，呢、这个另计啦。咁佢亦都调翻转，亦都系抌翻钱落去加纳史嗰边去尝试救过佢噶。其实不过当然啦，佢唔系送嘅，佢系又系买咗佢一啲版权啊，成个嘢又或者借钱啊，用唔同嘅方法去崩水落去。但系一间公司冇任何产出，冇任何新嘢产出，净系食老本，佢都老本都你食老本，你都要出啲嘢去俾人买噶嘛？冇，咁你可以做到乜嘢啫？咁所以佢死真系迟咗嘅事嚟，咁啊，终于今年都终于拔合咯，系咁样噶咋？ 咁就唉。最有个早死早超生，唔好烦。好啦，跟住一个又系拔喉嘅星矢， 佢系完鸠咗嘅，基本上即系十八年啦。即系我哋睇咗三十年星矢，佢有入边有一半时间都系冥王神话嚟嘅，屌啦星。系如果你睇到而家先讲，我冥王神话睇咗个头，睇咗个头，睇咗个尾啫，中间系冇睇到嘅。 N G 冥王神话系完全唔想睇，因为剧情系完全唔知道想搞乜鸠嘅。去到一個就係完全唔知乜搞乜鳩嘢，畫到唔知似乜嘢，係即係完全係 點講啊？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咩，係好星矢咁嘅嘢。因為諗個辦法，一個 boss 打一個 boss， 一個打一個 boss， 係不斷咁戰鬥同戰鬥戰鬥落去咯。只不過佢入邊中間嘅故事好即係戰鬥以外嘅故事，直情唔鳩佢咁樣講都唔講唔通嘅呢道理。即係你淨係打交就算，但佢又中意講道理啊嘛，即係。咁咪变成就系、是，而最大嘅问题当然系呢个啦，即系 上下咗史上最强上，即系马夫洛地势。 即系哇，大佬，即系星矢嗱，呢个系尾好尾几噶啦，最后几话嚟嘅。因为个故事就系、是、思源就系、是、成个要故，可能要成个故事讲啦。思源就系、是、佢打完冥王篇，佢中咗支箭啊。咁啊，星矢就变咗植物人啊嘛。即系阿典娜就要翻去过去，要消灭呢嘢嘅存在。咁去到现实周边咧，佢就唔会就冇事啦。咁大概咁样啦吓，即系改变历史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咁但系佢时间呢啲嘢系禁忌嚟啊嘛。咁佢入边咁讲啦。咁佢翻到去咧，其实冇做啲乜嘢啊，就系、是、打咗一场又一场又一场嘅嘢。咁最后佢打终于打完啦，翻咗去现实啦。咁天庭嗰边就话：你知唔知你搞啲咩大头发出嚟啊？原本就只是说、要攞你条命就定我唔记得咗。跟住佢话呢就要去罚佢哋成个圣域嘅人全部都要死晒。係成个圣域啊连坐晒佢哋所有人唔係阿典娜。咁佢咁阿典娜本来就话要牺牲就牺牲我一个即係咁即係佢就话你以为你犯个罪淨係死咗你自己一个人就够啦。跟住咁星矢就喺度就即系终于醒咗，因为个支箭消失咗啦嘛。醒咗，冲过嚟就系、是、冲过嚟，你以为你会同佢打差懵啦？唔系，倒下咗。对唔住，对唔鸠住，有咩错罚我啦？即系我谂紧雅典娜衰衰地都系一个神，可以同都仲系话佢都死，佢死都唔够数。你星矢边位啊？你系佢下边一条僆，仲要系低级僆嚟嘅咋，大佬？即系圣斗士所有都系 under 阿典娜噶嘛，一个神嘅一条僆嘅，仲要系低级的最低级个级青铜嚟嘅啫。你凭咩觉得你条命可以值得成个圣域嘅所有人啊？咁啊，而最戇鳩另一个戇鳩嘅地方就系、是、结果就系、是、阿典娜系用佢将佢嘅神格就当咗惩罚啦。之前你唔系为咗攞佢条命噶嘛，仲要话咁都唔够噶嘛？即系突然间就系降低个神格就得，哇！你个神格咁捻好用噶，即系我唔记得之前有啲类似，唔系类似啊，有个故事都系咁样噶，一个吸血鬼同个天使恋爱，咁结果又触犯天庭乜乜，咁最后咧就系、是、哦，你由天使降级做人，咁就可以搞掂件事啦。咁你唔使搞咁多嘢啦，大佬，成个冥王神话十八年啊，你耍咗大家十八年啊， 即係用我咁樣去收尾啊？呢個唔係結局嚟啊，個結局係都唔怕嚟睇啦。 总之就咩咧？一切还一切，变失去所有记忆，做翻普通人咁样啦。讲你咁老啃嘢啦。 雅典娜变翻普通人，佢哋因为冇咗雅典娜，所以佢所有圣斗士都变翻普通人，重新相遇过，咁啊结咗局。 唯一我就系睇翻就咩？最后佢嗰个 special fans 系三个喺佢现咗时画紧星矢嘅，就是、九织似 Mikey。虽然江虽然江鉴同埋首都木史迹就三个，依个系三个 special friend 就系呢三个睇呢段时间里边撑住星矢嗰个鸡头嘅人嚟嘅，因为佢三个画都画得比佢原作者好。 即系我真系觉得你真系睇首代木算够数啦，你即 系我从来都有个结论就系、是，即使系原作者，如果你对作品冇爱，就无谓强求啦。反正你挂住星矢嘅名，你都有版权费收噶啦，你就何必硬要撑落去撑咗100回？你花咗咁多时间，每年画个少少，但系画埋啲咁嘅嘢出嚟，唉， 样衰咯， 即系冇即系好自然脱离嘅。唉，好啦，跟住咧就一个咧，今年咧是 Netflix 年嚟嘅。咁今年 Netflix 咧最叫做最大間就係City Hunter 啦，即係最初，因為由最初Netflix 改編動畫咧係俾人鬧趴街嗰幾套唔講啦，跟住 One Piece 大家讚不絕口，去到 City Hunter 係個高峰嚟嘅，佢打破曬動日本片喺Netflix 嘅播放嘅記錄。甚至成唔知十幾億全球所有嘅 Netflix 排行榜裏面都成少第一位。好誇張嘅，亦都攞曬獎，同埋少數地真係可以叫做還叫做將個故事舞台推廿一世紀，同埋將個風格廿一世紀化。即係我喺新聞咧講過就係、是、好多動畫好多作品一退到廿一世紀咧，發現到就有嗰陣咩嗰陣味啊，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你完全 fit 嗰年代嘅嘢去到而家，老鬼會好開心，但係你夾硬現代化就變咗唔湯唔水，但係先得就好成功地現代化咗。呢个我系最厉害嘅。 咁呢度有部分系关佢个作品本身嘅调子咧，其实历久不衰噶嘛。即系， 但系佢啲笑话改咯。 哦，咁呢个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呢啲 即系其实好多笑话同埋嗰啲表现手法咧，系好80年代嗰啲风格。咁你要你可以发觉嗰版本点样完全照搬喺而家廿一世纪令我行唔通。我觉得佢最聪明就一样嘢。咁就應該會有第續集嘅，但係暫時未有宣布，我期待緊嘅，因為佢好多嘢未講。好啦，跟住又係我哋嘅老朋友 Intel， 又係燒緊咗好好好耐啊！嗱，先講嗱，我哋係大概都係4月左右係去講嘅，我哋有出個專題啦，有講過，好似好後，我哋就嚟10月先出到個專題，但係我哋聽翻新聞，我哋係好早就睇過有單咁嘅嘢啊！嗰陣時係未知 佢同都唔知佢同 Intel 佢同波音公司邊個大鑊啦？ 應該係波音大鑊啲嘅，即係你 Intel 衰，你 Intel 衰極咪用部電腦唔用得啫。波音出事係人命 嚟嘅。本來一個禮拜嘅月嘅旅程，結果一個禮拜嘅工作變咗 OT 咗9個月，而家喺錄音嘅時候，嗰兩個太空人仲留喺太空站裏面，要等啊 Elon Musk 派飛機派發火箭接佢翻嚟。 你我冷血又好點都好啦，難聽嗰個就係佢兩個了不起咗兩條命啫。波音佢唔係呢咁小事啊，佢波音係賴咗落。几百条命乘二啊，跌咗两架落嚟啊！大家咁记唔记得啊？虽然唔系今年嘅事，即系佢自从收购咗 MD 之后，即系呢个成日谂佢嘅人哋嘅名，佢自从收咗 MD 之后，佢就好似俾人收购咗咁样。你点样？你收购咗人哋之后，俾人哋嘅高层全部嚟晒去你嗰度做个高层，人哋就系因为呢扎高层接连嘅决策失误，搞到当嘢死捻到。最终要被人收购，你竟然被他们继续去做你们的主管，去主宰这个政策，甚至改变了整个公司的文化。那人家当初他可以搞冧 MD， 一样可以搞冧你波音的。现在他们的情况是这样，根本是即今年好吗？即都不是今年，我觉得19年啊，差不多了。他跌那两架那时候很久之前的嘛。737MIX 啊，是不是737？ 佢跌樽咗呢个落嚟嗰时，跌咗两架落嚟，死嗰度死咗几百人啊，大佬！即系所以点解佢严重嘅烟酒好捻多？不过就诶、算啦，你同你先生冇关。 唔系我哋，唔系 我哋翻翻嚟呢边。最开始就纯粹就系话啊，哦诶，佢、哋好似有啲问题、哦，即系喺会崩溃又会剩。最开始系咁样噶，即系原本系以为哦过热啦之如此类嘢，结果就发现咧就唔单止系缩缸，直接系超到缩咗缸咁。由因为佢个表现问题，超度缩缸呢样嘢正常系唔会发生嘅。咁系因为佢而家就知啦，系因为佢超频超过咗窿，出厂的时候就超咗频。正常你唔应该 set 咁高嘅。咁但系为咗出厂性能，就已经赢咗对面。佢系想呢个咁样做 AM 对面系知 AMD 啦。咁佢唯有就系出厂就已经超咗好多频。咁先唔讲你仲有剩几多剩余嘅超频冗余啦。重点唔系呢度，重点系。正會令到好多啲平時本來唔超頻嘅人都被無意中超咗頻，喺以前嘅標準嚟講係超咗頻嘅。 嗯， 咁結果又令到一啲長期超頻，大家都知道會最終會縮光噶啦。如果你長期好高限度嘅強度嘅超頻，咁而家就係結果就出現呢、這個佢出現問題就係咁樣，而呢樣嘢係即下即響啊！冻土三石非一日之寒啊！佢唔系一时三刻嘅，只不过个问题由第十代开始一路延伸到系咪十代啊？一路延伸到而家就系佢嘅制程问题，制程唔够就用超频嚟搭。咁、你总有个极限，咁而家就结果就出嚟啲外界就喺度喺呢一刻，即系喺八月，你又记住啦。佢喺八月嗰阵，啲人先恍然大悟 ，Intel 原来好卵大镬啦，已经。因为他出财报了嘛，仇富中水见家用嘛，那就见到他的财报几捻大镬，炒了 15% 人啦呢个，他跌等到个价钱一夜之间跌了 20%， 咁啲人先发现，烟体原来好捻唔掂，咁缩光门只是反应嚟嘅啫，当然是有缘，都是一部分啦，佢财报就反映了他的销情下跌。由原本佔咗80%+，而家跌到七字頭或者六字尾，差唔多跌到呢個程度，剩翻係大部分 AMD 啦。咁你跌到咁嘅地步，你要反映喺你個財報上邊，結果就係跌撚到撲街。咁買咗10-30折到嘅人咧，全部折扣多一幅。咁我哋明白喎，你買個13900K 係講緊成皮嘢嘅喎，我。即係差唔多成皮嘢咯，好似7-8千啊，唔記得，唔係彎定啊。即係啲咁貴嘅 U 同我冇咩關係啊。即係正常人都係買，最多係買1000-2000蚊嘅 U 嘅啫嘛。咁， 但係咁貴嘅 U 買咁嘅嘢出嚟。 但係旗艦級嘅 U 有個重點係會有個點啊標杆效應啊。大家知道你啲旗艦級嘅 U 出咗事之後咧，我就會避開而家所有人砌機嘅，稍微識少少砌機嘅去。同其他唔識砌機嘅人都講，如果呢期嘅話咧，10-10U 咧，你要避開啦，成都係咁樣。咁你個銷量點啊？可能點咧？即係而且佢中間仲要大量嘅作死啦，即係唔應還需應啦，即係呀咁啊，唔招回嘅原因好簡單，即係你冇貨俾人，咁即係你冇咁多貨去俾人去覆啊，咁樣即係但是最终他 RMA 呢都是不够的。就是因为太多的，因为他最终都是承认了他有缩光门的问题嘛。那些人 RMA, 成赞 RMA 的是教他们货不能够。就是然后还要弯道超车。就是我们不搞，因为刚刚我说他 Intel 的问题是其实在14纳米转10纳米这个过程是讲紧就来10年前了。冇十年嘅，點解都冇十年都八載噶啦？之前嗰陣時就已經開始出問題噶啦。咁佢而家就話我要彎道超車，我呢個20A 係指2纳米咁解啊？同2纳米係等價嘅，因為而家咁樣5纳米、3纳米、2纳米再落佢就唔可以一次落1纳米噶啦，即係佢要逐個嚟咁啊拆開咗。咁 Intel 叫佢20A， 即係2纳米。咁佢話：，我哋唔玩啦，我哋玩1.8A， 18A 即是1.8纳米，即係。佢話要彎道超車，咁效果如何呢？咁就 睇曬， 即係 到级牙膏最高 15%， 即系讲紧佢十四代之后就系佢个Core Ultra 100几啊，跟住200几啊嘛，200几，佢嗰阵时我搵翻个图算啦，系啦喺度有。雖然是 ready 去引用這個應該是極客灣的圖來，我沒有猜錯的話，總之就是他說性能相當，但是功率下降，新的粒Ultra 92是他這樣說啦，但是實際上測試是 最多下跌可以去到10%，少最少的是可以打個和的，但是除反平均之後你當平均大概跌 10-5%、新一代正常新一代你小極都有 5-10% 的進步的嘛，你沒有調回轉有 5-10% 的退步，即是前後一來一來一來一回呢，就是如果它沒有縮光門的話，我估計新的粒呢它最少會 超到它 20% 會差過 20% 左右啦。它的13-14代有個所謂的防縮光的配置都好，那個性能即刻打了95折，就是很大鑊的。結果而家就新嘅咧就還好啦，佢 Lookalink desktop 嗰邊就賴曬嘢，但係 notebook 嗰邊就還好少少。兩樣嘢，第一 notebook 相對個功耗嘅限制低好撚多，你唔好理佢嘅性能因此下降幾多都好啦，佢最少佢唔會因為咁而縮光，這個算係好處啦。咁第二就係佢新嘅 Lookalink 就出嚟到 Lunarlink， 係 Lookalink 係之前嗰、那個。Lunarlink 咧就一樣係性能就有輕微嘅進步，相對個粒壓電壓到黐筋嘅所謂嘅 i9 都有進步嘅，同時大幅減少佢嘅能耗，其實可以接受嘅。但係佢嘅 desktop 就只能講難睇啦。結果就好多人跳咗去 AMD 嗰邊。其實咧，我調翻轉講，我都係噶。我是从来没有试过将 AMD 的 U 做主力机的，以前无论是音源考又好什么都好是没有的，从来没有，但我现在最新的一部是 AMD 的 U 9600X、大佬不得啊，你 Intel 你真的拿不到什么，虽然我的价钱其实 9600X 对标的是 i5 的13-14代有部分有次，但大部分都没什么事，所以其实我真的要买 Intel 都还可以买到的，问题就是喂，大佬，你我点知道你会不会有事啊？即系变成真系信心尽失咯，大家就即系咁啊，变成呢个 AMD 有恃无恐，哇！屌啦，成9800X3 呢个价钱望到我咯，即系望到我即刻痛啊！真系，即系系讲紧500几部，即系好捻恐怖嘅价钱。 对于脱离咗 Intel， 对于脱咗Windows 世界嘅人嚟讲。花都几花生咯，即系因为我真系即系完全以前就话要买呢个，喂都唔又唔打机，打机又买佢情况我又唔需要用到， 即系 都系亦都几得 9800X3 系讲紧500几磅都要卖断市啊！你结果其他嗰啲下边下位嗰啲型号7800都卖咗400几蚊，之前我讲紧7800X3 啲系卖紧300磅噶咋，就系因为烟头太唔争气啊！结果佢 AMD 全线炒起嚟，你望啦，我冇呃你啊，你先望9900都要400，9700都要300蚊，所以我买唔起啫嘛。屌啦星，就因为佢 Intel 太过唔争气 ，AMD 嗰啲全面加价加到黐筋，即系原本我系打算买呢粒噶，其实个价性比唔错噶，佢原本系即系但系但系太贵，即系太贵了，咁啊叫佢就难睇咯，咁样咯，就系唉啊咁啊。